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今天一起来说说啊，这个老事儿啊，老的事儿。 有一段，咱俩在一起的时候就得说说什么老段子之类的。 不是，本来啊想说这五一的事儿，但后来发现我今天早上起跟同事这么一这个咨询啊，大家基本都一样，就两种方案。第一种呢就是在家，就肯定是在家，什么看孩子的，在家玩的，在家怎么样的，在家周边这活动的。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说出去，但是基本上都不是特别愉快的旅行， 或者就是周边游一游，好像也没有什么大动作哈。 对，特意不大动作人家倒有，但是后来发现呢，第一路上不答应，第二景区不答应啊，就是这感觉，就是到路上之后你发现这路上全是车，到景区之后发现全是人， 这旅途不愉快。 哎，既然这么不愉快，咱们就不聊这个 不开心的 事儿，对，不聊现在，咱聊聊过去。 好， 对吧，说说这个哪些暴露年龄的老梗，就是特别老的，您当年上网的时候就特别火的那种，就是一下就暴露了当年那个年代啊。 所以今天这个话题重点不是在这个梗儿有多老 啊， 而是在我们的年纪。 嗯，就比如说我提出一概念来，聊天室，你知道吗？ 我再提出一个来，看看能不能压过你啊。 嗯， 电话卡。 上网上网、网络 我想、我想到的全是那个，就是更早时期生活当中的一些不可缺少的东西。 那也是这个联络，但是上网时期，反正我记得最深就是聊天，叫聊天室。一进去之后就类似那种是一 QQ 群似的，然后呢跟里边你只能是这个多对多的聊天，就只能用语言，让人表情，我记得当时什么都没有，跟谁说话还得叫谁一声，就得说圆圆啊，前面带冒号，怎么样？然后你稍微看完，因为你看这网上那么多人一块儿在说话，看完一点，这根本就过去了，看不见这个他跟你说话。但那个时候还真是挺火的，挺火的啊！ 像我们年轻人都没听说过。 对，咱们一起来聊的就是当年上网的时候很火的那些老梗，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那么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五月起呢，这些新规将影响您的生活。第一个呢，是咱们节目都跟大家已经分享过的，就是芯片磁条复合卡的磁条交易功能将全面关闭。第二个呢，国际长途费最低降至0.49元每分钟。第三个，网游需实名制，游客无法充值。第四个，城管执法全程记录，不得设罚款任务。第五个，被执行人呢拒不配合搜查隐匿财产，法院可强制开启。 再来说一下咱们北京方面的一些新规定。 哎， 买房人要注意了，买房需要刷本人的银行卡。那么从五月份开始，购房者购房的时候只能使用自己的银行卡。房地产开发企业售房，房地产经纪机构提供二手房买卖经纪服务的时候，必须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打击借二手房买卖来进行洗钱等等的非法活动。那这个规定呢，不仅适用于二手房交易，也包括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的新房。 嗯，继续来关注，来看看中国的游客厉害了，开着房车呀，拉动这个中国下一个万亿产业啊！如今的这个租房车去户外露营啊，正在这个开启旅游市场的新浪潮。一台普通的房车能容下四口之家的住宿，租金呢一天还不到1000块钱。游客呢认为啊，这个加上油费和过路费，相比住酒店呢，这房车还有一定的竞争力。那业内人士也分析了，说10年后中国的露营行业产值将达到万亿。 刚才说到了，咱们不想提到一些不愉快的旅程 啊。 我们看到呢，这个 咱们说，我觉得可能我这么说有点片面，因为这一早上起来的比较早，然后跟同事简单沟通一下，发现咱们同事之间就都是不太好， 哎，这 也没有人特别好的 小概率的事件哈。我们说一说这个，今年五一去了云南旅游的朋友应该都是很快乐的，因为呢，这个从4月15号。整治措施实施之后呢，云南旅游的团费是不同程度上涨了，但是游客们都开始玩得很舒心。有一位游客也说了，说呢他们全程没有导游强迫购物，玩得非常的快乐。而且呢，这位旅客呢，他是携女友以每人3680元的团费报名了昆明大理丽江6日纯玩团，行程呢结束之后，哎，他们觉得还挺划算的。 嗯，所以说这个可能是不是 以后在这个挑选团的时候需要这个稍微的啊认真的甄别一下。 哎， 他那个太便宜，什么几十块钱几百块钱啊， 应该已经都取消这样的团了，就是就查审查的比较严格。 哎，嗯嗯，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吧，来看看从去年九月开始的这轨迹啊升级改造了，五一啊是重装亮相，提升之后的轨迹有哪些变化呢？咱们来看看。 说到这个簋街啊，修葺一新的簋街跟人们印象当中可能不大一样。 嗯， 现在的簋街呢，有一些是灰瓦白墙的新中式风格， 哎， 有一些是玻璃屋顶的现代化风格，还有一些是古色古香的古典风格。 嗯， 总之呢，各家的这个店铺都有风格明显这样的一个这个特色。根据介绍了说，这次升级改造聘请了四家专业设计公司，对簋街西段建筑外立面进行了整体设计，并且根据个性化的需求，对156家商户进行了逐户的设计，实现了一户一设计，一户一特色。 嗯，改造前的簋街啊，这夜市是非常的红火的啊，这个背后呢，却是广告牌啊，这个违规的现象特别严重， 嗯， 对周边的环境的破坏和居民正常的生活影响也比较大，居民反应就比较强烈哈。此次呢，提升重新对商户的牌匾进行了设计，满足商户要亮起来，居民要暗下来的不同诉求，街道漂亮了，这道路也是拓宽了。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呢，以前如果您到簋街去吃饭，没地方停车，这确实让很多人都头疼。 嗯， 那么根据统计了，簋街夜间最低停车需求大概在600多辆， 哎， 那么峰值的时候甚至可以达到900多辆。 嗯， 每到夜晚的时候，簋街经常会变成全市当中最堵的街道之一。那么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簋街呢原本只有171个路侧停车位，那经过这次的改造和整治之后，新增加了200个左右的停车位。在寸土寸金的簋街，如何能够挖出这200个车位？相关人员也表示了，说这些新增的车位主要都集中在簋街的东段，比如说像俄罗斯大使馆门前的东直门北中街是一条南北走向的道路。 哎， 那通过进行道路拓宽，能够在道路两侧腾出部分的停车位来。除此之外呢，簋街东段南侧的便道拓宽之后，也能开发出部分的车位。随后呢，这个负责人又介绍了，说呢，现在正在铺设的地砖这个便道也是采用了10米以上宽度的人行步道，以后呢不会影响通行情况下的停车。人家也说了，说这个未来簋街附近呢还有望建设立体停车场，不过呢由于现在地下结构比较复杂，所以呢这个设想还在进一步的勘测当中。 嗯，我们来看看此次升级改造之后的这个簋街啊，将告别换煤气罐的时代。此外呢，像什么这隔油池啊，还有油烟净化装置啊，污水排放系统啊，垃圾处理设施啊，也是将纳入簋街餐饮企业的标配，不达标的将会逐步的退出簋街。 哎， 这簋街确实是给咱们这种感觉，表面上光鲜亮丽， 是， 但是背后其实存在很多问题。 以后就 对，包括刚才说的什么停车难， 嗯， 对吧？包括说的这影响周围的居民，以及啊，这个还有这个周围的环境，对吧？其实是，哎呀，这个一般般啊。 嗯，就有些潜在的问题，现在呢应该会逐步 的 得到解决啊。 慢慢 解决，以后是名副其实的小吃美食一条街了。 哎， 嗯， 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哪些暴露年龄的老梗，当年上网的时候特别火啊？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忍不住要放一首暴露年龄的老歌了，这首歌来自许茹芸的《如果云知道》。 水它一旦流 来自许如云，如果云知道，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吴玉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哪些老梗啊，当年在网上特别火，能暴露您年龄的。刚才我说了一个了，就是那个 聊天室。 聊天室， 对 啊，这个可能真的是必须得上了一点点年纪的，哎，不是年纪，是年纪的，年纪的啊。嗯，才知道。 哎，看看各位吧。 嗯， 我觉得应该 好多。我跟你说，你都看不懂 啊！ 真的，我应该是看不懂。你比如这，你这年纪不够啊。比如说这个第一个朋友互动的啊，文星一，他说886，这你知道吗？ 不就是拜拜了？ 嘿，厉害厉害！看来当年也上过网啊。 你就是 你们 给我挖一个坑，让我知道这前面就暴露我年龄了。 你们村里还真是有网，是不是也？ 嗯，偶尔也能连得上。嗯 嗯。 来看看各位怎么说哈。 哎， 这个小丑他说了， 嗯， 上危机课的时候是要带鞋套的， 对， 而且那时候只能玩金山独霸的打字游戏，还有什么警察抓小偷之类的。 这个金山独霸打字游戏还有警察抓小偷，你还有印象吗？ 没有印象，但是我记得高中的时候第一次接触计算机也是在计算机课上。 嗯， 那时候也是要穿鞋套。 对， 他都是有一种毕恭毕敬的那样的一种虔诚的心情。对对对。然后走进那个教室，像科学实验室一样的教室。 哎，你说如果今天有孩子不上学听到这期节目了， 肯定会很 大早上起的自己笑喷了，早点都会喷出来， 会嘲笑我们的。 就是上个计算机课，哎，你现在上用不用带鞋套？ 现在还有计算机课吗？ 不知道啊。 对呀，我们那时候学的可是什么 DOS 之类的。 不是，关键我记得那时候就是打字的这个游戏哈。 嗯， 有一那个五笔的那游戏。 没学过五笔。 那个五笔就是异地在校工上市中国同。 嗯， 就那个， 啊， 这个里边这个键盘里边的字 啊 啊都跟这不一样，都不是这英文字母。 哎， 人上面这个都不一样，怎么拼出来的。然后呢他说的打字游戏类似后期出那个小蛤蟆过河。 嗯， 哎，只有你点对了，过了一荷叶，点对了上面那个让你盲打那个字，咔这么一打出来，像小蛤蟆跳到这荷叶上，再打另外一次，腾腾腾腾腾。 哦，练习打字是吧？ 哎，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嗯， 啊，就是上课的时候不正经上课， 就 玩这里边的小游戏。 年纪太大了，那时候都没赶上你说的这些新鲜的玩意儿。 这 不是一代人。 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就是从那个家里边用软盘考游戏考到学校里的 软盘。哦，就是现在好像那个 没有了， 因为现在电脑里已经没 有 这些了， 没 有 软驱了。 对对对 对。 嗯， 孩子们听什么叫软驱啊。 那个时候真的是 叫软驱， 苦心囤积了很多的那个软盘。 嗯 嗯，后来都没用了。 一个软盘我记得当时只能考几十个文档， 关键特别容易就坏了。 是吗？ 取不出来呀，啊，或者是这个插进去之后里边数据没有。 那都我们那个挺高级的。 哦哦哦，对对对， 挺高级的。没有像你 又暴露年龄了 那种程度啊。 嗯嗯， 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哈。曲白白他说了，你是 GG 还是 MM 啊，就是你是哥哥还是妹妹 啊。是啊， 哎，这个就是第一个打招呼的时候， 嗯， 就经常用啊，就是你是男孩还是女孩，就哥哥还是妹妹， 在年轻人当中好像还显得很潮流。 对对不，当年你要现在给人发一个你是 GG 还是 MM 啊。 嗯， 对，后来好像这个也在那个现在特别流行什么那网上那个斗地主啊上面。哎 哦， 你是哥哥还是妹妹啊，就那种啊，哎，有语音了 啊。哦，现在还在沿用啊。 我这好像也没 哦，是吧，是吧， 这好像应该有。 嗯， 应该有啊。 接着来说啊，看看呢，这朋友说的是当年还偷菜呢，而且为了偷菜还拉黑了别人。 嗯，你说这，哎呀， 这点心机都暴露了。 对， 嗯， 还有这个仗剑他说了，说今天是马化腾的生日，转发了这条信息之后到十个群会得到十个 Q 币啊，亲测有效。 所以网络谣传呀，啊，是从那时候就有了， 就是自从有网络之后就开始有谣传了。 嗯，没错。嗯，还有呢，这位朋友说，请问你是某某明星吗？真的是你吗？居然加了你，好激动啊。我觉得这个如果是在微博上的话就更搞笑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 基本上都是那个名字不一样，就各种就网名嘛。 嗯， 那时候叫昵称，不对，叫那时候最早是叫昵称吗？我记得好像一个特殊的 ID。 哦，你 ID 还是说你就是你的网名？ 是吗？反正是， 嗯， 挺有意思的啊。 其实是因为我们都不想暴露年纪吧。 对啊，还有像那个HU 他说在吗？ 嗯 啊，好，回一个，这回复比较厉害。 哎， 不是本人，不是本人。 那谁替你回的呀？ 这是当年一个时代。 嗯， 那个时候为什么会回复这一句？不是真的这个说这个不愿理你骗你，是真不是本人。 嗯， 为什么？ 哎， 为什么？ 你看没有生活，挂太阳啊 ，QQ 不是有太阳吗？对吧？就是挂时间，比如说谁家有电脑，谁家二十四小时不关机，来小哥几个，你都搁我这儿，都搁我这儿，我给你挂着， 我帮你挂着哈。 哎，挂着，然后谁一发的东西，哎，抱歉，不是本人， 哦， 明白了吧？ 哎呀，太有生活了。 对，这当年这是嘿， 没少干这事儿是吧？ 没有，我当年就对什么太阳，还有包括偷菜，就一律不参加。 哦， 我觉得这又费电又费事儿的，就这种麻烦的事儿，我基本上都不参加。 老年人思维， 对，从小时候就老年人思维 是 啊 是啊。哎，看这位朋友叫长工，他说呢，他发了一连串。串了这个数字，然后写了一个就是那个英文字母，然后方寸山，问咱们玩过没有？没看懂，果然是 我等会儿我过去看看啊，我这过去啊，稍等啊，你先跟大家聊着。 嗯，这个跨着屏幕来看这条信息啊，我们也真是拼了，没看懂吧？ 这还真没看懂。我跟你说，这有可能是哎，这个可能也是暴露咱俩年龄的， 嗯， 就是说人家说咱俩不知道，那不是也是暴露咱俩年龄吗？ 对呀，啊， 对吧， 嗯？ 这个没玩过， 也许他就是六零后呢。 啊！我说人家年轻，暴露咱们年龄，啊， 所以我们九零后看不懂呢。 那嗨， 嗯，来看看这朋友说了， 嗯， 他说呢，这个，画个圈圈诅咒你。 对， 就是那时候看那个什么美，就是什么喜 羊 羊、 灰太狼嘛， 里边情节照搬到网上了啊。 嗯，对，还有这个。说到这个，其实还有，我觉得这个就离现在比较近了。 嗯， 尔东叔叔他说神马都是浮云， 啊， 这也是前段，应该是前几年吧，对吧，特别流行的， 就用这句话来安慰所有伤心的人。 嗯，还有就那种，就其实我记得啊，当时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那叫什么火星文。 嗯，对， 哎， 嗯， 我就是谁都看不懂， 或者是葬爱家族的文字吧， 就是什么，就反正肯定是跟第一跟爱情有关， 嗯， 第二个是正常人都看不懂，咔咔就聊天的时候有时候给你来点火星文， 是啊， 而且这个我不说，我说哦哦，要这什么去恰吃饭了啊，就那种， 嗯， 挺有意思啊，那也是一个时代。没错，今天和大家来聊的话题就是说当年那个网上那些事儿哈， 嗯， 那些暴露年龄的老梗，当年上网的时候很火。赶紧把这些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来听一首邓紫棋的《新的心跳》。 太多坚持故事还没有走

去杭州旅游的朋友啊，都会觉得印象很深刻。 哎， 因为呢，在西湖景区的断桥景点，游人是比肩接踵，只见人头不见桥头。那么从上午开始，杭州西湖景区就进入了游客的高峰模式，清一色的贝雷帽、墨镜，还有蓝牙耳机以及执法记录仪。在断桥之上呢，可以看到身着统一制服的美女城管，他们也成为了人海当中的一道风景。 嗯， 就是可能比景色更美。 哎，就是可能也因为人多啊，人潮嘛， 嗯、 啊、多。再来看看最美的女医生啊，值完夜班之后呢，值完夜班之后呢，这个帮助这个病人啊，这个义务的弹钢琴2个小时。王家婉呢，这个是北京朝阳医院麻醉科的大夫。2011年呢，王家婉呢也是在这个美国留学期间呀，曾每天为患者这个女房东去弹琴。啊，这发现女房东的精神状态好转，延缓病情。2015年回国之后呢，值完夜班的她呢，都会到这个候诊大厅义务弹琴2个多小时。音乐呢，有治愈人的力量，可以使人忘掉烦恼，忘掉悲伤。其实我觉得一部分是音乐的原因，第二部分是他很细心的去照料这位病人， 嗯，没错， 对吧，让这个病人感受到温暖了。 对，医者仁心吧。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也是一个重大的突破，真的是一个好消息。 哎、 那就是一滴血可以检测癌症，现在呢已经被批准是临床使用了。有一句话说是早癌九成可治，晚癌九死一生。那么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罗永章的团队是自主研发出了一种专门可以检测这个叫就专业的试剂。那么这种试剂呢，患者只需要取一滴血，就可以用于癌症病情的监测和这个治疗的效果评价。那么试剂盒呢，现在已经通过了临床的实验验证，并且通过了欧盟认证，已经获准进入中国和欧盟市场了。 哎， 这造福人类的好消息。 没错，咱们再来看看什么东西不太健康啊？ 是 功能性饮料。比碳酸饮料更不健康，您还在喝吗？很多人呢喝这功能性饮料啊，但是美国一项研究发现了，此类饮料呢比碳酸饮料更有害健康。实验显示了，第一，喝功能性饮料的人呢，这个心室激动的时间比喝碳酸饮料的是长10毫秒。这一个指标呢与冠心病猝死风险直接关联。第二个，喝功能性饮料6小时之后啊，血压仍然是偏高的。所以说可能就您觉得，就好多人就说这碳酸饮料不健康啊，就喝点这没气儿的吧，其实这没气儿的就也不一定该喝，是吧。 关键他强调是功能性饮料，可能有些人就被误导了。 哎，就可能说这运动完之后啊，跑完步啊，这个健完身啊，我打完球啊，必须得喝点功能性饮料恢复恢复，其实不然。 没错。 还 有一些人呢也是被这句话误导了，就是吃的少就能瘦。 哎， 现实是怎么样的呢？ 嗯， 确实很残忍。那假如呢你想通过减少摄入热量来减肥，可能会失望。因为呢英国的报道也说了，英国人如今呢吃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少，然而肥胖的情况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 嗯， 国际肥胖研究协会也认为了，说这是因为人们活动减少了，社会变了，在办公室和家里做的体力活要大幅减少，所以呢少吃不一定会瘦，多吃一定会胖。想要健美的身材，光管住嘴是还远远不够的。 嗯，这不是刚过完五一劳动节，快去劳动劳动 啊，锻炼起来。 嗯， 其实说到这个锻炼啊，满足这点的这7点的走路才是锻炼。第一个，要保证强度，每天至少要快走40分钟，这才算是锻炼。第二个，姿势啊，不是您这随便怎么走都行，姿势一定要脚步正啊，这个屈臂摆，不能这直臂摆啊。第三个，方式正走倒走，这个垫脚走混着来。第四个，时间傍晚4-5点钟是最好的。第五个，地点操场地面松软有弹性，还有或者是公园空气好。第六个，物品准备穿双软底的鞋，带瓶白开水。第七个，安全保障，先做热身，量力而行。 我们再来说这个，好像呢每到了比如说像五一啊这个前后的时候，都是搞运动会的一个这个时期哈。 是的。 这个幼儿园也不例外。最近呢在郑州的一家幼儿园，他们也是举办了运动会。 是的。 奖品是什么呀？奖品是一大包菜，但是这个一等奖呢是包菜，二等奖是黄瓜，三等奖是大葱。当孩子们看到奖品的时候，有一些孩子居然委屈地撅起了嘴巴。不过幼儿园老师解释说了，说因为是和五一劳动节结合嘛，所以呢这个专门颁发这些水果蔬菜给孩子们。 这我觉得 其实我按我的角度来，就是我觉得挺好。 嗯、我也觉得。 对啊，因为五一劳动节嘛，让他们感受到就是通过你自己劳动啊获得的这个果实那份喜悦，其实应该、 嗯、 而不是说你好好的给这爸爸给你买一 iPhone 7啊，爸爸给你买 iPad 爸、 嗯、 给你买一个这什么电话手表啊，不是这套事儿啊。继续来往下关注，咱们来看看小偷跑警察婚宴去蹭饭，来吃饭的都是民警啊。来看，这是四月份的时候啊，一名小偷呢在这个江苏的某饭店溜达，哎呦，看到有人办喜宴，就假装熟人，哎呀，上前去蹭饭，并寻找这个下手的目标。而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在这里办喜宴的是一位公安民警，来吃饭的都是同事。哎呀，网友也说了，说撞枪口上了，还是机关枪。哎、 想起以前有一句话说，不小心进了贼窝。 哎， 这个是不小心进了派出所。 哎，对，可能人家这自己聚餐呢，您进去想偷东西去了， 自投罗网， 跟进派出所偷东西是一样的。 没错，没错。来说了，这位男子啊，他只是仰了一下头，没有想到后果很严重。 嗯， 陈某呢是一个做手工艺的，每天呢都是要低头干活。 哎， 他从来没有想到说自己会这么倒霉，只是伸懒腰的时候仰了一下头，突然觉得全身没有力气， 嗯、 人呢就不受控制的瘫倒在地上了。而且呢还发生了最严重的后果，那就是高位截瘫。医生说了，说这是因为长时间低头造成的，看手机的时候也要尽量少低头啊。 嗯，所以说咱们需要这个真的锻炼起来了，尤其是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 嗯， 衣服是逐渐的减少了，这时候就该露块儿的时候了。哈哈，有一些人露出的是块儿、 嗯、 有一些人露出的是肉、 啊、哎，不是，也是块儿啊， 也是块 一整块、啊、 一整块 对， 所以说需要我们这时候开始锻炼起来。但是锻炼的时候真的应该注意啊、 嗯、 就是需要咱们提前热热身， 是 对吧？这个提前其实小时候都学活动一下手脚腕啊，活动一下这个各个关节啊， 嗯， 尤其上了岁数的人，对吧？稍微注点意，别着急。 没错没错。 今天来聊的话题，说说哪些能够暴露年龄的老梗，当年上网的时候在网络上特别火，赶紧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 嗯，再来听一首老歌新唱吧，《千年等一回》。 Everybody, let's go! Hey, ha, ho, ha, hey! 怎么了 ？Why？ 怎么了 ？Why？ 怎么了？要世界你走走吧 ，You are saving my heart and my heart will go on and on。 来自戴荃和这个王宁的一首《千年等一回》啊，翻唱了一版。 嗯 嗯，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这其实他也是把这过去的事儿变成现在的了， 就把老歌啊串联起来，然后加入一些新鲜的这种音乐的元素。 对， 嗯 啊，咱们来看看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这些也是老的事儿啊。当年上网的时候特别火的那些梗，可能虽然说、 嗯、 说出它就暴露您的年纪了，但是这有些挺好玩。上半时段咱们分享的时候，有些就挺有意思的， 嗯， 就让咱们一下就回到当初了。 没错， 啊、 哎，这上半段的时候，我居然还被这吴主播给鄙视了一下。 怎么了？ 就是说，这没上过网啊，我表示不服气、 啊， 我要看一看有没有更多的朋友和我有共鸣的。 哎，不过其实好多朋友也在分享，不是上网的， 嗯、 比如说这棒冰、 嗯， 这个我还真得问问你了，这是十亿他说的、 嗯、 这个棒冰梗，这棒冰叫什么来的？就是外边壳是橘子味儿，里边是奶油，然后、吃的时候先可以把壳也先吃了，然后再吃里边奶油，也可以一口分着吃。 真羡慕你吃过， 没吃过吗？ 我第一回见着， 特别有名，当年这叫什么？还真得问问。 特别有名儿。 对，就经常吃的一款雪糕。 哦， 嗯，这是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了。 是啊， 啊 是 啊， 嗯。来看这朋友说的，他说：“嗯、不要惹我啊、 嗯， 否则我会让你哭得很有节奏感哦。” 嗯。 这是不是就是以前在网上会放狠话说的话？ 也没准是什么个性签名 哦， 对吧？ 没、 嗯、也没准是吧？阿路阿路子他说了，因为所以科学到底，要想知道请拿钞票啊，这可能是把小时候的话这放在网上了。 对对对， 嗯， 来看呢，这位朋友说了，这个踩踩啊，我来踩踩你的空间 啊，对对对对对，来踩一踩，对 是 对，需要踩， 嗯 啊。你说这也不是怎么想啊、哦？对，好像当年好像有那么一个点，就一点就是踩了、 嗯， 对吧？ 对，就留下你的足迹了嘛。 有意思，有意思啊！还有这什么，这我就不知道了啊！一晌清欢，他说摩尔庄园、奥比岛，还有那个什么什么仙，他都记不住了。 嗯 啊， 年轻的朋友， 嗯， 这个叫张进鹏的朋友说了，你在干嘛呢？我在网上冲浪，这个来帮你踩空间了啊！记得回踩哦。 厉害， 小伙伴们之间的这个约定啊， 对，踩空间， 嗯， 这 而且还上网冲浪， 对，上网冲浪，这是如果你要现在再说一说啊， 嗯， 你在干嘛呢？我在上网冲浪呢，很多朋友都已经傻了，这是说的是什么呀？这是，嗯，还要看看其他的朋友啊，哎，这说好多跟电视也有关的， 嗯， 啊，就比如说七月他说了，我小时候就特别红的一个广告。一个小男孩端着盆水走到妈妈跟前说妈妈请洗脚，这是一公益广告，我也记得呢、 嗯、后来那个小男孩不是主演了家有儿女里边的那个小雨吗？ 啊， 对， 那小雨吗？ 对啊， 啊， 小雨这就是真的是大家都看着他长大的 哦、 嗯、还有人以为是小女孩，但实际是那个小雨那个演员 哦，那还真是，还真没印象。但我这个广告印象特深刻，因为他就是小孩端那水就端的不稳嘛， 对 吧？啊， 现在这个孩子都已经至少 小了 十八岁 了， 对 对，不小了。 来看这朋友说了，他说叫子涵，他说我的个性签名是45度角仰望天空，不让眼泪流下来。 哎， 嗯， 我觉得其实哪天咱们这个来分享一下自己的个性签名，当年啊， 嗯， 就那个叫什么QQ 空间的那个。 哎， 什么个性签名啊、 嗯、 一分享其实挺有意思，不过这么一说好不用的 QQ 年代已经很久远了， 很久远很久远。 嗯，还有像那个Maggie 他说了，说你们都不玩抢车位吗？怎么没人说呢？上半身上有一个朋友好像说了， 还说到偷菜了 啊，偷菜说到了、 嗯、 抢车位也比较厉害， 哎，带给我满满的回忆啊。谁说我没上过网的？我想起来校友路，你听说过没有？ 听说过 啊，听说过、啊、 听说过、 哦、 校友路就是确实跟那儿就是还有人找到过不少的好朋友， 没错， 因为毕业之后啊，好多人其实这个和同学那时候不像现在，您这个自己手机咔咔打个电话天天都能联系，但是那时候真是最早你说的网络校友录的对吧、 嗯、 最早写的是那手写的那个同学录，写上你的年龄， 嗯， 名称，血型、啊、 爱好 嗯，还有这个电话， 家庭住址 OICQ 啊，还有这个当时好像没有邮箱，还有什么，我记得写的东西还挺详细的、 嗯、 然后呢之后最厉害好像就有贴照片的， 还有这个右边还能给他就是对我的印象，个人印象还叫什么？ 送你临别寄语。 哎，对对，跟你分享一下，那时候真的要找对方的话，只要一换这个上面电话，再也找不着了， 失联， 真的是再也找不着了。 对对对， 除非说哪天坐公交车时候碰到，是吧？广场场碰到，再也找不着了。 是 后来。哎，这个就出现这么一个网络的这么一个通讯录，就也就是说，你把自己信息往上一登，同学一看一哪个班，自动就给你归类了， 没错， 很聪明，很聪明啊！就，哎呀，厉害厉害。 对， 不过正好这五一，我估计好像有朋友的五月一号都去出份子了，对吧？都去对参加婚礼啊，参加满月。 就当年校友录带来的一个后果是吗？ 哎，后来我发现就是现在就是在找当年同学特别好找了，就是你会发现有了这网络之后，有了这个手机之后，你就发现就是一传十，十传百。本来说其实就我们仨人有联系，后来呢，这个仨人当中呢与一个和另外有联系，然后就四个人，四个人当中那一个人呢跟另外的俩有联系，这就变成七个人都跟，其实一传十，十传百，就把全班都快聚齐了。 对，所以呢，办个什么喜宴呐、 哎， 喝个什么满月酒啊， 对， 谁也跑不掉。 那倒不是，那倒不是，那天我们已经想出办法了 啊， 说你要发现你快结婚的时候，我已经把你微信删了，你别再找我了。 好吧，好吧、 啊， 哎呀，真是有绝招 啊！ 对，还有这个国民小仙女，她也说了，跟这个网络有关的啊，4399小游戏，7K 小游戏，这个是应该是一个好，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特别早的一网站吧，这里边都是小游戏，特别小的 啊， 特别小游戏、 嗯、 啊，我记得当时还流行过一种就是砸这屏幕的， 那都是最早的网游，是不是？ 不是网游，就是好像就那么一款游戏，就是登录游戏之后，你这个你所看到的一个显示器还是桌面， 哦， 但是呢，你一点鼠标，发现一个大锤子出来，咔，这 有点像恶作剧， 哎，恶作剧、恶搞，挺有意思的、 哎、 啊。嗯， 这朋友说了，他说刚刚你们说的什么偷菜呀、啊 嗯， 还有抢车位啊，那都是开心网吗？ 不是 QQ 是不是也？我不知道，那谁先出这咱就不讨论了，反正 都 有都有，但我 都成为历史了， 这还真是没参加过哈。 是啊， 还有这个给您加点蘑菇，他说了，你们拍过大头贴吗？ 嗯， 这不是网络，但是也是曾经的事儿了。 对对对， 你拍过吗？ 拍过呀。 说实话 啊， 我还真没拍过，一张都没拍过。 可能就是女生更喜欢这些吧。 哎、对对对对对对，男孩好像对这个不是特别的这个感兴趣。 对，那时候有没有女朋友、啊、对吧？要不然的话也会被女朋友拉去拍的。 有大头贴那年我可能刚3岁。 哦哦哦、啊、哎呀真年轻啊、嗯、这个月人心说了，没流量了，我下了。 对，那时候其实说到那时候，就是刚才其实袁也说到了、 嗯、 那时候上网不是像现在这么方便，不是说联系拨号， 我刚才一开始说那电话卡其实和这有关联，就那会儿你要是拨号上网，你要在这个学校里边然后上网的话、 啊、 你不得买那电话卡吗？ 嗯，得充卡， 对吧？然后得拨号上网。 对对对对对、嗯、后来就是在家里边拨号，还有一个月包照，什么都想不到，当时是不是24兆、 嗯、 什么12、24什么128什么，就这些兆数、 嗯、 是吧？你说按现在来说，您看一集这个电视剧基本上这个，尤其您在看那1080p 这个高清的， 嗯， 基本上它已经没有什么流量了。 可是那时候我们很满足了， 那时候精打细算啊， 嗯嗯， 而且好像咱们都算计着花， 哎， 真不是说想得啊，对，打电话能查， 嗯， 好像是不是？我记得是打电话能查吧。 所以那时候我们家电话费我都不敢去交啊， 啊， 就是家里大人去交。 那时候家里不是必须允许，就是允许你就是多少兆之内再超了不给你交， 嗯嗯， 就是 不给交啊，哦。 就是好像我忘了是就到那教室就自然不能上了，还是说好不是有时间，还有时间、 哦、 就是说你只要这个到这个时间了、 嗯、 啊，这个然后之后你再上网就贵了、 哦、 就超特别的多的费用。后来特别、 嗯、 就久远之后才有的包月上网，一个月120块钱， 是 那就太奢侈了、 哎、 现在都达不了那么高的这个 现在 钱数， 已经是 WiFi 时代了嘛， 真好、 嗯、 真好。哎呦，你说聊聊这网络的事儿，让咱们感觉特知足， 没错， 对吧？ 没错， 其实生活就应该这样。 嗯， 有的时候可能这个每天你觉得早上起来之后不是特高兴的时候，想想回忆一下当年那个年代，对吧？当我们没有手机、没有 WiFi， 对吧？没有女朋友的那个年代，是一个多么惨的事实 啊！不是很纯真的年代吗？ 对，其实也有各个年代都各年代好处啊。 没错， 但是其实我觉得每天都知足，每天就会快乐。 嗯，说的没错，而且还让我们畅想未来啊！再过几年之后，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又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对呀、 啊，值得期待呀、啊！ 好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明天见喽。静的睡眠有好多事浮现，吹着我的从前，吹着好多年，记忆 在不放留言，不放那年你说的再见，到底谁不听谁劝，到底那天你离开就多远，多久疲倦，多久不见，时间落到腿上看见谁，想找回什么感觉，你听的音乐泡的咖啡，我默背你的一切，你晒的棉被特别好睡，有阳光回忆淡淡香味，当初为了小事争执谁对，将感情拖累还一起给，舍得变平静的睡眠，有好多事浮现，吹着我的从前，吹走好多脸，记在不放留言，不放那年你说的再见，到底谁不听谁劝，到底那天离开就多远，多久疲倦，多久不见，见谁，想找回什么感觉，你听的音乐泡的咖啡，我默背你的一切，你晒的棉被特别好睡，有阳光回忆淡淡香味，当初为了小事争执谁对，将感情拖累，时间落到腿上看见谁，想找回什么感觉，你买的香烟送我的鞋，我重温你的那些陪我逛的街搭的地铁，是最初两人小小世界，是否根本不重要的误会， 北京时间